ChinesePod.com. Peter,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。喂，要你帮个忙，有个加拿大人，我不想再看到他了，明白吗？ 明白了，我们忍者办事，你放心。 那我等你的好消息。 喂 ，Peter。 哎，李经理，货发出来了吗？ 下星期就发。 啊，请你快点儿。 我可以快，只可惜你看不到了。 为什么？你什么意思 ？Peter， 你不懂规矩，你自己觉得呢？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我没有做错什么。 哎，你怎么还是不懂呢？你会后悔的。 我才不怕你。喂？忍者！